咩系练心术？psychoalchemy 呢一只字咧，其实系出自于心理学大师荣格。简单嚟讲，人嘅成长就好似古代嘅炼金术士一样，要将身心灵唔同范畴去提炼，先至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嘅自己。喺呢个节目入边，我会同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唔同范畴嘅专业理论同埋科学实证，同大家一齐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嘅人生。我系安静，静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昼1点半。 好，我咁啊嚟到我哋练心术嘅节目，咁我今日好开心咧，咁啊人才仔仔嘅呢一度系，即系除咗有人类嘅朋友之外咧，有啲动物嘅朋友喺度，咁啊我谂大家有啲听众可能都见过啦 ，Eddie Sir 啦，咁啊同埋阿淡定哥啦，咁我哋咧会 hold 住佢，起码有几秒喺度嘅，咁另外侧边有阿 Regina 啦，咁啊其实仲有一只大嘅狗狗喺度，佢喺度与猪全体咁喺度瞓咗喺度，佢侧边，咁啊因为小动物都比较难 hold 住佢喺我哋镜头前面噶，咁但系咧，咁佢哋又好亲切可人嘅，即系嚟到又完全唔惊人啦，又好纯啦，跟住亦都系任我影相啦，咁啊好正，咁啊亦都好乖，咁啊见阿淡定嘅笑容几好 ，Hi， 同大家 say hello 先 ，Hello， 好 sweet 嘅，系啊 ，Hi。 好正，好正，好正！咁今日咧都邀请咗两位嘉宾啦，同埋两个狗狗上嚟喎，两只狗狗都好大件喎， 系啊， 系嘛？阿 Forty 佢系几大啊 ？Forty 如果大细重量就43kg，我相信重过你啦， 重过我， 其实重过大部分嘅香港女士噶啦， 系嘛，系嘛？佢几多岁啊 ？Forty 佢而家今年7岁半， 七岁半嘅 ，OK， 阿淡定咧？ 重量啊，20多公斤咧，即系大概50几磅到咯。 哦，咁轻过我嘅， 系啦，所以我哋话佢啲毛呃到人啦。 佢冲凉嗰次啲毛咧一湿晒咧就会瘦翻噶啦个样。 系嘛？但系今年几多岁啊？ 大约5岁咯，因为佢流浪动物救翻嚟，唔知个实际年龄。 OK， 佢哋做咗，佢哋两个都系治疗犬，系咪应该叫治？系咪呢个系咪 term 嚟噶啦？已经系，算唔算系？ 可以咁叫咯，因為我哋都係跟翻治療犬嘅準則去考核佢哋。 係兩個都係治療犬咧，佢哋各自做咗治療犬幾耐啊？ Forty 就2014年開始啦，咁都做咗接近3年啦， 係嘛？ 好快嘅時間過去。 淡定咧， 3年差唔多啦，我哋一齊。即係組合呢個組合嘅，咁啊都係大概。 暫定應該早少少， 早少少 幾個月啦，起碼。 係咁當一齊啦，大家一樣。 係。咁我想問啦，佢哋做治療犬嗰個過程入邊咧，其實係點樣嘅一回事嚟嘅咧？即係點樣為之去治療啲人咁樣樣咧？ 哦，咁其實都有唔同嘅性質嘅。 係。 咁譬如講啲大路啲啦，即係去探下老人中心啊，家庭中心啊，或者去下學校啊，探下啲同學仔啊咁，咁嗰啲就一般係一次性啦，咁會加少少講座啦。如果係學生咧，多數我哋會加呢個生命教育啊，教佢哋點樣愛惜動物啦、啊。咁咁。講座完咗之後，一般就係同啲對象互動咯。咁其實最興奮就係嗰個時間啦。 咁互動嗰個時間係嘛？ 係啦，咁啊摸下，咁我哋會教下佢哋點樣同狗狗接觸啦。咁啲正確方法啦。咁然後又教下佢哋啲簡單指令啊，俾下嘢食，攞下手手啊咁。跟住最受歡迎嘅環節就係影相啦， 我以為抱抱添， 係影相， 係原來係影相，我好似抱抱喎， 都會嘅。其實大隻嘅狗，如果對象唔驚咧，就即係攬落係好爽嘅，即 係 嗰個感覺係好實在嘅。 即係譬如淡定呢啲，或者係阿 Forty 呢啲攬住嚟瞓都幾爽下喎。 正㗎，而家尤其是而家天氣咁凍， 俾唔俾你攬住嚟瞓嘅咧？其實。 Forty 就攬一陣佢 OK 嘅，跟住嫌你煩啊，嫌你熱啊咁樣樣啊，咁佢會即係會好大力咁樣嘆氣，嘶你嘶你兩聲，你都唔識出去走咧，咁佢起身走咯。 哦， 即係我呢只係 又想上嚟啦， 唔係太黐身嘅。 淡定黐唔黐身啊？ 淡定啊！有嘢食嗰时候特别黐啦， 系佢超为食，系佢乜嘢都 OK 嘅，有嘢俾佢食就系咪啊？ 系啦， 佢係啊，而家問緊有冇嘢食先上翻嚟。咁啊，平時 OK 嘅，佢喺屋企或者自己即係同我一齊嗰時就冇話特別黐身咯。但係做服務佢就好識做嘅，即係佢會好中意同啲服務對象互動啊。最近發覺佢好中意同啲服務對象 selfie 咯。啲服務對象自己揸手機嗰時咧，佢係會望住個鏡頭笑嘅。 咁正， 咁都好怪喎。我就係好難 selfie， 我自己都唔成功，係 嘛？ 咁但係好多誒，但係啲服務對象都 OK 嘅，都有成功例子嘅。 係啊，即係佢已經習慣咗呢個新時代模式，係嘛？呢個咧就係要出賣色相嘅，點樣都。 同埋我覺得 selfie 可能嗰個機咧有個樣喺度，佢望住個樣咧吸引到佢。 都有機會 見到自己嘅， 有啲喐下喐下咁樣。 肥科就痛苦啲，就係因為咧，佢一同你即係同一個高度咧，佢就會錫嘅，就係咁舐，係咁舐。所以即係如果啲服務對象同佢 selfie 咧， 即係咁舐， 係啦係啦，即係哇！咁佢哋又避啊，左閃右避啊，咁都幾搞笑嘅。即係個過程係搞好耐咯， 係嘛？幾好喎！我又覺得，我想問一問 Edison 咧，而家你係咪都係同阿婆婆咁做講得嘅？我諗呢個嚇，即係做緊啲研究咁樣。 都有啲啦，即係之前跟開嘅有啲就可能同一啲濫用藥物啊嗰啲對象有少少嘅跟進啦。咁亦都有啲可能係一啲。人道教育啊，或者希望即系尊重生命嗰啲计划喺度进行紧，或者安排紧咁样咯。 透唔透露得噶？问咗先，因为其实事前我冇问过嘅。 系，我都冇问到嘅，所以讲住咁多先。 本来系揾佢个人上嚟，想讲呢一样嘢噶嘛。咁但系讲唔讲得？譬如话喺即系滥用药物方面咧，咁其实系嗰个互动会系点样样噶？ 其实滥用药物可能系因为平时我哋个对象可能系一啲少数族裔嘅中学生，咁所以可能佢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即 系 可能个种族问题喺香港又受到一啲即系特别嘅眼光啊， 吓 有啲人可能歧视佢啊，咁嗰度佢有啲压力啦，咁同埋始终完全唔同文化咧，咁佢哋亦都会有另外一重嘅，即系心理上边觉得，即系呢度好似唔系佢真正嘅家乡咁样。咁另外读书又系啦，可能佢有时未必追得上，加加埋埋可能会令到佢即系心里边有好多唔同嘅问题啊。咁所以就有时佢哋就会即系用咗一啲物质啊去做一个舒，佢哋觉得系舒缓啊或者逃避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如果我哋平时有事啦，如果你就咁去同佢做辅导啊或者治疗咧，就冇咁易同佢倾到偈。 系啊。 咁所以有隻狗狗喺度咧，就如果個服務對象係中意動物嘅，咁你易咗同佢傾偈啦。咁所以好多時開頭嗰幾節就可能係啱啱算同佢做過即係關係嘅建立先嘅。 即係破冰嗰啲嚟。 係啦，即係破冰啊，令到佢信任你啦，又信任隻狗狗，咁佢即係個戒心低咗，你就會易咗同佢傾偈咁樣咯。 哦，咁都幾好喎，呢個嘅感覺上邊。咁而其實我想問咧，喺呢一個動物治療上邊咧，其實係點樣透過動物去做一個治療 嘅？即係我哋叫動物輔助治療啦，咁啲動物輔助我哋去同個對象建立一個關係啦。咁同埋就亦都有好多位喺動物嗰度係令我哋可以介入去嘅，即係譬如話講情緒啊，講生命嘅遭遇咧，我哋有時會講一隻動物先嘅。咁然之後可能個對象會有少少認同啦，咁、 即係佢可能會有啲同你話同情啦，或者一排都會有啦嚇。 係啊，咁譬如話即係種族嚟講，可能即係講狗仔啊，咁有啲人就中意名種狗，有啲人唔中意混種狗，咁即係唔係話人同狗個比即係相比，但係意思即係你一講個種族咧、品種咧，嗰度可以有啲共鳴啦。咁同埋個對象都知道我哋唔係咁批判性嘅人嚟嘅，咁只狗仔當然唔係批判性噶啦，咁所以就即係 即刻見到係嘛？ 係啊， 即刻見到譬如話係淡定咁樣，咁佢本身係流浪狗，跟住可能有即係有一隻眼睛就冇咗啦，咁所以好似感覺上面如果我哋都可以接受到只狗狗嚇，仲我哋甚至乎我哋屋企人嘅嚇，即係好親嘅關係嘅，即係甚至乎可以喺個服務對象眼中咧，其實你係咪都可以接受到我啦？即係可能都真係有一個咁樣嘅感覺出咗嚟喎。譬如話有 Regina 啦，咁你出去做服務嘅時候咧，有冇任何即係你譬如我都知道你做咗好多唔同嘅服務嘅嚇，咁嗰個感覺係點樣？譬如話服務對象對於 Forty 啊，或者係對於你呢、這、一個即係去到幫助佢哋嘅時候嗰啲嘅感覺，或者有冇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 其實都可以。即係好似頭先 Eddie 講咁啦，咁有隻狗喺度咧，係快啲warm up 啦。咁或者譬如我自己做過幾組咧，都係有少少自閉症嘅學生嚟嘅。 OK， okay. 他們會可能說話很細聲，沒有自信啦，最主要就一定是沒有 eye contact 啦，他們會是這樣跟你聊天。開初我又不想說到好像很 magical 那樣，帶著狗去立刻有個轉變，但是你看到個轉變是慢慢的。譬如我們會試過做，譬如做六節這樣，去到第一節其實他都狗是很神奇的，第一節它已經跟隻狗是可以攬住啊一起的了，那你很神奇地它又上了來了。那 它知道適時適動的時候就要出一出鏡，那它去攞返呢個補光度鏡。 是啊，其實主要是攞返啲嘢食啫。咁就講返，咁嗰啲同學仔會好，會比較快可以同隻狗建立一個關係，咁佢可以摸下佢哋呀。咁我通常都會同佢哋最初玩一個遊戲呢，就係叫佢哋去班房嘅唔同嘅角落呢，就嗌隻狗埋嚟，咁嗌 40, 咁通常呢佢哋因為佢講嘢冇乜信心呢，咁我都會同佢哋解釋，你咁細聲喺個喉嚨嗰度 40 40, 其實佢唔肯定知道你係想叫佢㗎喎，你要大聲啲，放膽啲講，有啲信心，咁佢就會埋嚟啦。咁佢哋真係會試嘅，咁佢哋真係有一個同學仔呢，即係其實呢頭嗰三字呢我真係一隻字都聽唔到佢講咩嘅，他有答我的，但是真的很小聲，那是個社工呢幫他做翻譯的，我真的側曬頭，有時不好意思叫他重複太多次， 是啊是啊。 那但是那天做我們玩叫 calling 遊戲，即是 call 他回來，他很man 好大聲 ，Forty come 咁 ，Forty 突突突落去，哇！我笑得好開心。咁社工都同我講，哇！我未聽過咁大聲講嘢啊！咁即係你會見到，即係其實都係透過同動物嘅接觸咧，有時有啲即係我哋叫做有啲 opportunities 咧，就可以用嗰個 opportunities 咧誘發佢哋咯。咁另外就譬如 eye contact 啦，咁就你知40幾位食啦，頭先你見識過啦。咁其實咧，我會叫佢哋咧將嗰個食物咧擺喺佢下爬嘅部分啦。咁就等只狗咧望住佢對眼咯。 哎呦，係咪啊？望住我對眼。 係啦，咁其實佢哋望住你咧係好心情款款嘅， 係 好引動。 唔知點解會係咁情深嘅啲眼神， 係好帶動到你嗰個情緒嘅。 我啲貓就唔係佢咁樣啤我嘅。 貓同狗係，即係我哋有機會可以講貓同狗嘅分別。 我哋陣間可以 share 下。 都幾好玩嘅， 係嘛？ 咁所以就變咗佢哋會覺得 eye contact OK 咯，即係 feel comfortable 咯，因為望住只狗。只狗真的即直头好像跟你是 fall in love 那样嘛，光个眼神，咁都有帮助的，我自己就觉得。 你有冇同阿淡定 fall in love 啊？ 佢 fall in love 我嗰啲鸡肉多啲。 我冇，我都觉得淡定都是 fall in love 嘅。佢其实佢都好好嘅，因为有时去行山啊，或者有时去朋友度，我要行开行埋咧，我朋友会叫佢望巴石嘅。咁我行開咗咧，佢就喺門口係咁望緊佢幾時翻啊，或者有時行山，即係等佢行遠少少咧，我專登行慢啲，佢就會停咗喺度，擰轉頭望下我到未嘅，係啊，所以都 OK 乖嘅。 其實都幾得意，我都想了解一下咧，因為我咧就養貓嘅嚇，即係我屋企有兩隻咁樣啦，依家有兩隻，咁啊，即係貓同狗狗俾人嘅感覺，Eddie 都有養貓，Regina 就 冇養 貓嘅嚇，我都想即係。可能聽眾都想分享一下，究竟當中咧，即係譬如話 Eddie， 你會覺得嗰個感覺係咪都係好唔同呢？ 其實貓就都通常兩個性格噶啦，一個就會好黐人，咁佢琴晚我做嘢，我只貓咧就喺我後邊坐到成個背脊都係貓毛，係啦。咁但係另外有一隻咧就唔係咁黐人嘅，咁其實佢哋如果黐人嗰啲，你會覺得好 warm 啊，你可以攬住佢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同狗仔有啲唔同，狗仔通常點都會易啲黐你嘅，係啊。咁所以我哋暫時我哋自己做治療就用咗狗仔先會易啲做咗個關係建立。 哦，即所以出去做治療貓就會少啲係嘛？ 我哋個組織暫時 都 主要係狗嚟嘅咯， 咁我都好奇怪嘅，即係如果你問我，如果貓出去做咁點咧，佢隨時搲你嘅係咪？即係係咪我屋企嗰啲係咁啊嚇？ 咁唔係，因為都有啲組織用貓嘅， 係咪啊？ 咁佢哋都有平衡過嘅，咁通常都係啲性情平和或者係中意俾人攬嗰啲多啲咯。 好少喎， 都少啲咯，一半半可能係。 我屋企只貓咧就會月餅啊嚇，我一隻叫月餅，一個叫月兒啦咁樣嚇，林月餅同林月兒啦嚇，咁咧我隻月餅咧咁就會係而家冬天凍咧，就總之我一 坐定喺度嘅時候咧，佢就會攣埋嚟噶。即係無論你理唔理你腳臂都好嚇，瞓覺都係攣埋落被竇瞓嘅。咁如果一日喺屋企二十四小時咧，佢起碼有十幾個鐘頭攣住你嘅嚇，咁啊都黐得好緊要。咁啊，但係我又覺得有時即係阿月兒就完全唔理我嘅嚇，掂下佢都走咁樣嚇，但係會喺側邊望我咧。點樣仇下你咁樣望嗌佢嘅時候，我要啤下你咁樣嚇，係好鬼囂張嘅嚇，咁即係好有性格。咁但係我又覺得好好可愛嘅，即係我今日反而好想帶出一啲嘅感覺，就係動物嘅輔助治療啦。其實而家都係我覺得都越嚟越 common。On the other side 咧，亦都係好多人養動物嘅。忽然之間，我唔知點解身邊咧。唔係咪年紀大關係咧？ 一定唔係你， 唔關事 嘅，但係真係多咗好多人養動物嘅。即係我以前我會覺得感覺上係我冇可能，我連自己都照顧唔到，你叫我養貓咁，但係攞你命，即係年齡之後養咗兩隻嚇。咁但係我反而即係想好想透過即係兩位咧，亦都係可以表達多啲、就係、是、其實動物咧，除咗佢幫人之外。在輔助治療之外，即在自己的人生裏面，你會覺得他對你來說有什麼療癒的感覺呢？ 或者我先說了我的義工拍檔先，剛好即上兩個星期、跟個義工去一間、智障的學校啦，他就即做完服務啦，之後即我們都聊了一下、其實他都跟我分享了一句就說、很開心今天做了個服務、治療了自己。 哦，係咪啊？ 佢係講治療咗自己先，咁因為嗰日佢話佢之前翻工就積積埋埋好多嘢啊，好多壓力，好唔開心嘅。咁但係佢話做完個服務，見到啲服務對象咧，即係見到啲狗仔咁開心，好簡單就已經開心得好緊要啦。咁佢又諗翻啊，其實唔好諗啲咁複雜啦。咁啊，即係放鬆翻啲，翻工啲嘢放咗工就放低佢啦咁樣。即係佢嗰句其實都好真嘅。我哋好多時做動物輔助治療嘅服務咧，其實見對象好開心咧，我哋自己都好開心。 係啊，啱啊，啱啊，啱啊。 咁所以就治療人哋同治療咗我哋自己嘅都。 哦、Regina 你呢？ 我覺得其實養咗 Forty 之後，其實我自己覺得性格都有啲改變咗嘅。咁我之前都住喺同一座大廈裏面嘅。咁我除咗我哋一梯兩房嘅，我除咗我隔離嗰夥人之外咧，成棟大廈我冇人識啦，顧之 係 啦。咁我養咗 Forty 之後咧，我而家成棟大廈啲人咧，我都係識得嘅。咁出出入入見到啦，或者喺街撞到咧，會打招呼啦。咁大家都會即係一句例牌噶啦，即係人哋以前咧就見到你一句例牌問候就係食咗飯嚟咁啊。咁而家嗰句例牌見到我咧就係、是、Forty 咧出咗街啦。咁因為我即係出出入入咧，因為 Forty 出出入啦，一定喺大堂咧攤喺度咧，一隻豬咁攤，起碼攤三五分鐘先出去，又翻到嚟又會攤一陣嘅。咁其實都變咗，因為隻狗咁大隻咧，咁我又唔想騷擾到鄰居啦，又唔想有人投訴啦，咁所以我通常都會主動咧逼自己，即係有人入嚟咧，我都會你好，唔好意思啊，阻住一陣下咁，即係我都會講呢句先， 即係禮貌咗先嘅， 係啦，咁或者入lift 嘅時候打開 lift 門，我有人我一定會問一下，嘿介唔介意啊咁、哦？如果唔係你落先啦咁。咁、但係即久而久之咧，變咗即我諗人好得意嘅，即你對佢 nice， 咁佢唔好意思黑你面啊嘛，咁所以佢哋亦都好客氣嘅。每次我話哎呀唔好意思又阻住啦，咁佢哋話唔緊要唔緊要咁。咁即係咯，我都有啊，頭先有同你提過，我同大家都幾多南亞裔家庭嘅，咁佢哋本身原生係怕狗嘅，啊而家佢已經俾 Forty 征服咗噶啦，咁即係佢哋見到都會同會摸下 Forty 啊 ，Forty how are you？ 啊、where have you been？ 咁都會傾下偈，咁我哋都會同啲鄰居傾下偈，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自己性格上改變咗啲，就係我主動咗咯，咁我會主動同人打招呼啊，我以前都幾獨家村嘅。即是我会主动同人打招呼啊，咁我倾开咗之后咧，有时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就系、是如果你嗰招咧一搭 lift 打开门咧，见到个人系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你好，咁笑下咧，你嗰日系成个人开心啲嘅，舒服啲嘅，咁、所以我又觉得我开心咗咯。 哦，几好喎、啊！但你系咪净系得 Forty 一只狗，即系冇其他啦？ 得一只狗就系、是，我冇咁嘅能力咧。 哦，佢已经好大只啦。 系啊，其实因为都讲少少，其实养一只狗咧，我觉得即真系要衡量自己够唔够时间咯， 系嘛？ 尤其是养大狗，因为大狗嗰、那个活动量即需要。 是需要的。那每日譬如 Forty 那每日要出街要出街三次啦吓，咁最主要嗰次系即系 walking 咁样样咧，佢系要行个半到两个钟头嘅，即系佢要咁嘅运动量先能够令佢即系佢散咗啲电啊，系啦，咁佢翻到屋企就会即系好合作啦咁咯。 咁 Edison 咧，你咁你屋企嗰两只系嘛？有冇记错？ 嗯，两只。大一啲，一隻細啲。 哦，係 啦。阿姨都要放電嘅喎。 要啊。 淡定哥佢咁淡定都要放電。 佢其實就攬咗條圍巾仔，佢就會定好多。 哦，即係嗰個係係 開工信號。 係啊係啊，anchor 嚟嘅，即係佢知。 啊，佢哋知㗎。 佢知㗎， 啲狗知㗎 ，Forty 都係㗎。係 啊。 哦，係咪啊？會定啲嘅。 會㗎，如果你淡定玩就真係難見到啲。我睇下遲啲俾啲片你同啲觀眾可以分享下。係啊，因為如果佢有時譬如我翻完工啦，跟住翻去見放佢同我另外一隻叫阿耳，一隻大狗嚟嘅，係啦。咁佢兩個玩嗰時咧，係淡定跑得快過佢嘅咯。 係啊， 係嗰隻狗追唔到。 哦，咁 OK 嘅，因為佢輕啲啊嘛，阿耳太舊啲啊嘛。 係啊，佢好活躍下嘅。咁同埋都係阿 Regina 都講得啱嘅，係需要放電嘅，我哋所謂嘅。啊，因為而家其實講翻狗嗰邊嘅少少即係相關嘅消息咁啊，即係好多朋友有時啲狗都幾。控制得不是太受控制的你在街見到那些、 啊啊啊、 即很多時候可能我們在市區住呢又不多機會 放它放電呢、啊、那它們儲了很多能量、啊、所以搞到有時候狗會吠到吵、啊、或者不聽話等等的問題、啊啊、這個都是我們很關心的所以有時候都做一些講座希望多些朋友、知道怎樣處理狗仔呢那令到多些人接受到它們、 嗯、是啊其實譬如說是、我 見你們兩個阿 Forty 同埋淡定都由於都好定噶，同埋好純嘅，即係所以咧，佢哋受歡迎咧係 make sense 嘅。 OK， 即係 譬如話係我屋企附近咧，咁有隻黑狗嘅，咁啊係啲西人養嘅，即係外國人養嘅。咁其實佢哋都養咗好耐，咁但係會佢發現起上嚟，你首先隻狗個樣子都幾惡啦，即係你會見到啦嚇。咁同埋係一發現起上嚟都幾驚噶個感覺。咁所以咧，我嘅雖然當然啦，咁個主人係好愛隻狗狗啦，都同樣地嚇。只不過係對於鄰居嚟講咧，我諗狗嘅脾性啊、性情嗰啲嘅嘢咧，可能都會即係影響到佢同鄰舍之間嘅關係喎。咁其實呢一方面又有冇啲咩心得可以俾咗俾我啲聽眾咁樣咧？ 其實即係好。緊要係啲主人自己嘅操守啦，或者佢嘅技巧、哦、因為都好多主人有時覺得教佢咧，即係啲手法有好多唔同嘅。咁但係就算有啲有好温和嘅手法，有啲主人都可能覺得佢想只狗自由啲，即係有啲嘢佢中意做就做，唔好阻止佢咁。咁、哦、但係我哋覺得都要有啲基本嘅社交嘅禮貌啦。咁即係譬如話冇亂吠啊，即係冇周圍去搞人啊嗰啲。咁所以就。好落力做緊呢類嘅教育宣傳，其實好多機構都在做緊嘅。咁、但係，因為可能我哋自己喺翻動物界就覺得好似好多人識， 好似好多人識，其實好多人我諗都唔識嘅。 係啊，咁有時我哋做講座都發覺，我哋有時講一啲可能我哋以為個個都知嘅嘢，咁有啲新入門養狗人係完全唔知嘅。咁、所以就都好需要多啲人去宣傳下，即係點樣為之正確嘅養狗啊、教狗咯。 我諗講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咧，大家一定見過㗎啦，就係啲細狗咧都幾中意吠。 是 主人呢一見到隻小狗吠呢第一下呢就是抱起它咯、主人抱起它呢口是說不要吠那麼厲害但是它是抱住它一直拍住它 的它好像臭 BB 那樣 是啦但其實對隻狗來說呢 這個是一個、我們叫 mixed message 因為主人抱住是表示主人愛惜說它乖、係嘛？咁佢抱住，雖然個口就話啊唔好吠啦咁曳，但係你係抱住我嘅。咁其實咧，只狗嘅心目中就覺得原來吠咧，主人係容許嘅，同埋咧主人係讚賞嘅，因為佢會抱起我，攬下我咁。咁所以咧，就啲主人咧，啲細狗主人咧，一般就其實因為。我都明白他們的心態就是嗱，佢抱起佢，佢咪唔會向前衝咯，佢咪唔會騷擾到人咯，咁我 OK 啦咁。咁但係其實就適得其反啦。 我的 message 錯了啦。 係啦，咁其實有時喺街咁放狗啦，咁我哋都識好多狗友噶。咁有時見到啲狗友做呢啲咁嘅動作，咁都會同佢解釋。咁佢哋都其實即係好似 Edison 話齋，我哋以為啲基本嘢個個識噶啦，佢哋成日都係恍然大悟，原來係咁噶。咁即係佢哋好都好搞笑嘅、 okay. 有時。 OK， 因為其實有甚至乎有些人可能養狗和養貓又不一樣啦，即係只貓佢係咁喵嘅，咁其實佢即係你抱唔抱佢都係喵，係咪？即係佢哋又唔受呢套嘅嚇，咁所以其實又會變咗係即係養動物上邊，其實同佢相處之間咧都有好多需要留意嘅地方嘅喎，係、嘛？即係有冇嘢？有冇一啲譬如話可能放一啲新手啦？佢哋可能又會，因為我覺得動物既然係可以。對人啊嚇，對人嚟講，其實如果相處得好咧，真係好療愈，即係唔一定係每一個哇咁快嘅，佢第二排話五分鐘喎嚇，咁即係唔係每一個人都會將只動物拎去做成為一個即係輔助治療嘅，但係 at least 我會覺得其實喺佢個生命上邊啊嚇，佢都事先可能都療愈咗自己，係咪喺自己嘅生命入邊？同埋我見到好多心痛嘅就係咧，好多人就係因為同動物相處唔到，而令到啲動物受苦嚇，即係要遺棄佢哋啊，或者係收養咗翻嚟之後又唔要佢哋啊，就係、其實我覺得係個相處上面咧都出咗好多嘅問題，或者佢哋唔知道點樣相處啦嚇。呢啲層面咧，我都希望即係兩位。即是自己本身养狗狗啦，即系亦都甚至乎可以训练到狗狗去帮助别人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多啲同听众分享一下呢一个层面咯。譬如话 Edison， 譬如我哋有少少时间先，一讲讲叮得，即系一个一啲系可能相处上面嘅一啲嘅要诀咁样啦吓。 咁就嗱，未必个个认同嘅，因为譬如话我就譬如入。上床瞓啦，或者上梳化啲，我又唔會話特別俾定唔俾嘅。咁、但係即係有啲朋友就會特別歡迎噶嘛。咁但係我又唔會特別鼓勵佢上嚟，我又唔會特別趕佢。咁因為有啲睇法就會覺得佢會同你個地位差唔多啊，去搞到。咁、就可能會冇咁聽你話。咁其實就唔係劃一絕對嘅，即係睇翻只狗本身嘅性格嘅。咁如果你話只狗本身好中意挑戰你嘅，你感覺佢啲動作係根本係挑戰緊你，唔係真係想同你一齊瞓啊或者咩嘅，咁你咪要即係識得拿捏翻咯。咁所以有啲狗就你同佢一齊上嚟冇所謂嘅，咁有啲狗可能上得嚟多，佢會個地位佢覺得同你同等，跟住你又控制唔到佢嘅咁樣。咁、舉例啦，譬如話一隻大啲嘅狗同細啲嘅狗又唔同，細啲嘅狗你始終易啲控制佢咧，嚇咁、你可以有時啲嘢你會放鬆少少，你都知道唔會話太控制唔到。咁、但係倒轉一隻大啲嘅啦，重啲嘅，差唔多同個人差唔多重。咁、如果你係唔肯定自己控制到佢，而你又放到佢好似比較放任咁樣咧。咁出到街就會有啲危險咯，因為有時有啲人驚咧，即係譬如我拖住只狗出街，對方唔驚咧，我哋拖住只狗就會好啲嘅。咁但係因為狗好感覺到對方個情緒嘅，咁係啊，有時因為佢哋係聞到啲類似荷爾蒙啊之類嗰啲咧， 即係總之佢可能有敵意嘅，佢都已經佢聞到你嗰陣重重 sense 到嘅， 佢唔使講敵意啊，有時驚咧佢都聞到。咁但係有時有啲狗咧見到人哋驚或者真係好似你話齋有少少敵意咁咧，只狗會自己有少少起咗槓先嘅。咁然之後，對方個荷爾蒙又飆升，只狗又飆升，咁大家一齊鬥飆高嘅話，只狗有時就會吠下佢，咁可能話：，你唔好搞我咁樣。咁但係對方咧就可能只狗覺得：，哇，只狗好惡喎，就嚟咬喎。跟住對方又好惡咯，咁啊兩個越嚟越高咯個情緒。咁依啲都係一啲即係帶狗嗰個人同埋即係對方大家都要配合。咁但係即係帶狗嗰個自己應該就要知多少少啦。咁但係對方我哋又唔可以要求一個唔中意狗嘅人知咁多狗嘅嘢㗎嘛。 係啊， 咁但係我就覺得軟性啲可能都應該多少少宣傳咧，咁令到啲唔中意狗或者對狗冇乜特別感覺嘅人咧，都知道點樣應對一下啲狗嘅情緒啊之類。 係啊， 因為其實好多時隻狗喺街行過咁咧，有啲人已經驚可能尖叫咗啊，或者有啲小朋友俾阿媽咧即係一拖阿爸阿媽一拖。拖開咗，成個小朋友飛開咗，跟住小朋友話：我要摸狗狗啊！咁跟住咧，阿爸阿媽就話：唔好啊，咬你㗎咁樣。咁呢啲我哋成日見嘅。 阿爸阿媽嚇親佢係嘛？ 係啊。 好，咁我哋多謝 Edison 啦，即係講咗一啲我哋要注意嘅地方。我哋轉頭翻嚟咧，會再深入少少咧，再去詳細啲去了解多啲嘅。 好， 即係我哋